天天守着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 你有没有天天的想着我们呢？12:06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是现在正在磨指甲的玛丽。怎么样？今天又有新工作了？ 哎，今天这个不是剪指甲，是磨甲面。 磨甲面是什么东西？ 就很， 这不是国中生才用的东西吗？ 啊、我国中最迷这个了，你看我磨完这个，我的指甲表面就亮亮的。 我国中， 我待会可以帮你磨啊。哦，你的磨起来已经亮得很漂亮，因为你甲面又大又完整。 我国中也很迷这件事。 你说你不会在意，那为何用尽力气？ 哇，你有带领你们班的风潮吗？ 不瞒你说，有。 沉默不代表不懂，看看你变得多丑陋，你想伤害我，我不会伤多，死了心的人不会有伤口，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永不回头，你以为你已经看透我，但已经看透的人只有我。你说你不会在意，那为何用尽力气，用那些冷言 今天是2月10号，然后呢，昨天的生日寿星，有一位在 LA 的 Eileen，我们有祝他生日快乐，后来呢打电话 祝你生日什么的， 对，然后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说我有去青春点点.com，不是.com，青春点点.tw 留言，可是你们一天只能留一个， 他打不进去， 我说怎么可能，就回家以后我是哎真的哎， 哈，那我现在再试一次， 你现在再试一次，你试试看好了没， 过去是不是就不行了， 过去就不行啊，对啊，你要试新的， 那他那天有很多人了吗， 他那天有很多人，没有啊，就是他就是真的一天只有一个就把那个占满，就不能再留下一个了 啊， 你就留言就会无法显示，然后昨天呢就是 可是9号为什么有三个颜色啊， 我看 就是有 Eileen 有公主还有一个什么怒怒 哦， 那个是什么， 这就是新的已经修改好了， 所以他在测试， 这就是昨天那个生日寿星的反应，然后让我们的青春点点 CTO 就是克里斯他听到了。 克里斯好棒哦，克里斯感谢你，克里斯，那什么时候会有点歌啊？ 逼人家 没有，我是说如果你情人节没事做的话，也许多加一个点歌也是不错的哟。 你为什么可以 assume 人家情人节没事呢？人家也要跟情人过的啊， 如果你有情人一起过，你们一起写程式更棒啊， 啊你怎么知道他的另外一半会写程式呢，他另外一半不会写程式啊， 刁我咯 没有刁你，只是你怪怪的， 嗯哼， 嗯，可以请CTO 跟情人一起去参加台北车站微风的接吻马拉松， 但是还是呼吁各个寿星朋友们，你可以上青春点点官网，你只要打青春点点打 TW 就可以到我们的漂亮官网里面留下你的生日留言。 Yes， 然后现在呢已经开放到了5月31号了，所以这三个月的生日寿星就是年哎、欸， 很大声吗？ 当然， 还好吧，有点融入趁音乐当中吧。 啊，人家可能还觉得哦，这是什么 remix 版啊？为什么我听这么多韩乐都没有听过啊？ 很没有 tempo 感。 好了，欢迎大家可以在青春点点打 TW 上面呢，在生日快乐区当中，在那个日历上面留下你自己寿星本人的生日愿望。 觉得今天冷不冷啊？ 报告， 冷到圣诞老公公就出来要送礼物了， 冷到我家的热水器都没有办法打着，没有办法揉热水了呢， 好夸张哦！ 现在请打0223639955， 今天好久送冷水澡吗？ 没有啊，水那么冷就放弃了。 打，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现 那老公公今天要送我们什么啊？ 我今天要送大家 GD 限量海报 G-Dragon 限量海报。 为什么这么好？ 没有为什么啊，就是前几天不是说为什么我有哦？我们不要追究这件事情。总而言之，我就是有三份的 GD 限量海报。 GD 是你朋友吗？ 怎么可能？还要接下去吗？ 所以那个海报打开是 Big Bang 还是 GD？ GD 一个人， GD 一个人这样子，在上面啊，你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壳都已经弄好了， 就是有海报筒的。 这个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很迷偶像，会去一些偶像明星的店里面挑他的 专门的海报。 对啊， 海报筒这样子。嗯，好，所以如果你想要 GD 的限量海报的话，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那打进来要有通关密语或通关的步骤吗？ 没有啊，但因为这个海报其实是 GD 的代言的。 哎，这个代言很新哎，前一阵子大家都说，因为他这个代言要疯狂买这个东西。 是，我就想要问大家，今天真的有人，你们真的有人会因为谁谁谁？ 这个话题我好像聊过哎。 代言，然后去买吗？你有聊过？你都在下午三点啊？ 我觉得在前面点点我问过哎。 What？ 还是这是 Deja Vu 吗 ？Deja Vu， 就你真的因为谁代言了，你就去买那个东西？ 对啊，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比如说像法拉的牌子何其多，更不用提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牌子。嗯，但就是因为木村卡埃拉用那个牌代言那个牌子的法拉，所以我就买了来用看。嗯，但后来我还是比较喜欢别的，可是就是因为他用了，他抓了，就觉得 我要跟他一样， 好像抓完真的会变成卡埃拉哦，就去买了。 嗯，我想听听看。嗯，有没有人会因为？ 但这是之后的话题，不是通关密语。 对，今天就是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的时候，可以跟我们顺便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因为谁代言了什么东西，然后你真的就去买了？0223639955，现在放送的就是 GD 的限量版海报 ，G Dragon 的限量版海报，欢迎你打给我们0223639955。I wanna say goodbye. 이 길에 끝에 방황이 끝나면 우리 후회 없는 채로 들면 감을 수 있기 Loser 외톨이 상처받는 겁쟁이 못된 양아치 거울 속에 넌 Just a loser 외톨이 상처뿐인 모자리 你是一个 loser 还是一个 good boy 呢？12:19，0223639955。今晚的青春点点点一开始的好康放送 ，GD G Dragon 限量版的海报要送给你。 뭘 원하는지 말 안 해도 돼 굳이 눈치 자 아들 속이 원은 다르게 I don't play play play 널 갖고 장난 안 해 사람들은 말을 나 같으면 잘해주지 말아요 너무 믿지 말아 꼬라 말아 뻔하다고 What you know about me 네가 날 아냐고 I am a good boy Shut it up Shut it up I am a good girl Shut it up Shut it up I am a good boy Everyday Christian OCD 내 반전 되는 심한 낯가림 너무 살짝 짓는 눈웃음 매 주위 사람들을 지금 But I don't really care and I don't need that 너만 있으면 돼 내게 기대 이게 게임이라면 Yes I'm a player And you could be my coach Love affair 보기와는 다르게 I don't play play play 널 갖고 장난 안 해 사람들은 말을 나 같으면 잘해주지 말아요 너무 믿지 말아 꼬라 말아 뻔하다고 What you know about me 네가 날 아냐고 I am a good boy Shut it up Shut it up I am a good girl Shut it up Shut it up I am a good boy Hey 나와 같이 춤을 춰 밤새워 정화 같은 꿈을 꿔 Hey 담백나타 왕자 너는 그들 잃어버린 너의 빛 남자 Everywhere you at 내 손을 잡아 위험하니까 Where you at 널 하늘로 데려다 줄 테니까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ey How you feeling out there oh. We gon' party a little Hey You got you singing oh. Let me s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拨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7716-6228。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一般，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来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I thought I had it all together, but I was led astray. The day you walked away, you were clocked. 12:27，青春点点点在 FM 92.1的飞碟电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晚上，今天冷冷的晚上，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线上这三通锲而不舍的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 四通咯。 我想就算是还是要拿 GD， 我们也已经过了两分多钟。 有人说刚那首歌好好听，请问是什么？ 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就算有 delay 的话，我还是相信你们应该是要讲话的了。 嗯， 刚刚那首歌叫做 Baby I'm Yours， 宝贝 Baby I'm Yours， 我是你的，嗨嗨 嗨嗨， 你是谁？ 我是布鲁斯。 布鲁斯你好。 你好 布鲁斯，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嗯，我想跟你们说 说 是我的外甥女有没有？ 嘿， 他们喜欢那个 F 四那个炎亚纶 ，F 四的炎亚纶， 换 飞轮海啦， 他们 的 飞轮海啊， 飞轮海炎亚纶， 他就是那吴尊跟他们在一起啊， 嗯， 后来他们散开以后，他说哇，他的电脑全部都是他的档案， 嗯， 后我说未免太夸张，他就说关我关你屁事啊，他就给我引去这句话， 嗯。 关你屁事啊！我说没有啊，我就说小舅舅是他的舅舅嘛。 嗯， 他们就说现在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嗯 哼， 那我又想说，我打电话去一下。 打 我刚刚听广播。 嗯， 就说我说 GT 是什么东西？啊，你们说没有通关密码啊，打了可以送海报，这样也不错。 嗯。嗯 我说嗯，假如说真的有那个海报， 嗯、 我送给我的外甥女， 嗯， 或许她应该还会喜欢吧， 嗯， 我是这样想。 所以你为了讨好你的外甥女外甥女， 哎，对对对， 你要拿这个海报送给她。 但你知道这个海报是韩国人，也许他你的外甥女也许， 可是他们的手机都是我们现在的手机啊。 可是他就喜欢炎亚纶啊， 对啊，喜欢炎亚纶啊，喜欢的不是。 但是那画那个什么手机一直画一直画，说，哎、欸，这个也不错啊。我说，哎、欸、哎、欸， 可以觉得可以觉得很多个不错，但他的本命应该是炎亚纶。 说，哎、欸，他说 GT 也不错。我说听到 GT， 我说，哎、欸，没有通关密码，但我打来看看。 嗯， 但我们已经送完了。 送完了， 对呀、啊。 哇，但是你给我们讲一个很长的故事， 损失很大、欸。 损失很大，你有损失什么？电话费哦？ 没有，电话费没多少。 对对对，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那没办法，你如果这么想要讨好他，你就只能走去卖明星商品的店，然后买一张 GD 的海报。 不是，买一张炎亚纶的海报送他。 你们怎么这样？ 嗯，这不是一个很良心的建议吗？ 好啦，我知道了。好，谢谢马克跟玛丽。 哎呦，苗头不对就想闪。 拜拜。 02-2363-9955， 十二点半的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喂。 哎呦，你好。 嗯，我想问，为什么男生会那个，就是前天在吵架，然后后天就和好了？ 为什么男生前天在吵架，后天就和好？ 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你是说别人跟你吵架，他今天就跟你和好？ 对。 所以你觉得这样很怪？ 对。 那你觉得不怪的？ 你觉得不应该这么快和好？你觉得我还在生气？ 对。 但他跟你和好，你又说哦，好了好了，和好了这样子。 和好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对啊，很棒啊，但内心还是不开心。 是那个，就是有些，就是有些他， 你直说吧。 他就是常常会，就是和好之后又，然后他说下次不会再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 又再犯。 对， 他一直弄你什么？ 就一直说，就一直在那边吵我、烦我那些有的没有的。 他烦你什么？ 这位大婶，你有必要逼这个孩子吗？ 不是，我就好奇 他就不想讲这件事嘛。 哦，你不想讲是不是？你没有说，我不知道啦。 你 这只 是故意，我嘴是不是？ 你故意耶？ 在玩电动就快要赢了，然后他突然吵我，就不得不看，然后看着就输了。 嗯，所以 这种事几乎让我很崩溃。 所以你希望就是下次在打电动的时候，他不要吵你。 对。 哎，那个通讯软体是可以，比如说你把它设定成它不会 响 弹出来这样。 对啊， 我就是想，如果我设定不想之后，他又说什么吼，你又不理我， 那你就跟他说我在忙啊。 也对啊。 对啊，所以你知道生气没有办法怪别人，因为你自己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嘛，就是谁叫你要理他。你不理他的话，你就赢啦， 怪我喽， 对不对？ 嗯， 对，所以下次你就决定一下，到底是你想要赢，还是你想要理你的朋友？ 可是这样子很难决定哎。 不会，你之后你会发展出一套，就是今天我心情好，我想理你啊，我输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今天我看中你这个朋友。然后改天呢，就是我今天就真的很想赢，我今天就是不要理你，你弹一百个出来我也不会理你，我就是要把这张打完。 不是，你很想赢，那个到底能不能设不要弹出来？ 可以啊。 对啊，你就很想赢的那一天，你就先设了再说嘛。 嗯。可是他，我就怕他，然后他传了一百多分之后，他又在那边念，到了学校又在那边说：“吼，你又不理我，晚上你到底都要干嘛？我是不是应该要跟你去你家一趟看看？” 你说他要来你家哦？ 对。 你说你来我家干嘛？我在打传说对决啊。 传说对决。 对啊。 他说：“那我陪你一起打。” 啊，你如果很烂的话，我不要跟你一起打。 啊，他就常常雷人。 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朋友啊？ 不是，我是想要这个朋友，可是 他很雷啦。 对， 他很雷， 跟他在一起会输啦。 雷。 我不介意输的尴尬啦。 对， 嗯， 哎，刚有问你几岁吗？ 没。 你几岁？ 14岁 哦。 嗯。 不然你就创一个分身账号跟他玩传说对决，然后那一只就是他永远都在家里面，因为不会动，你自己打你的那一只。 嗯。 没有，就是老实跟他讲嘛。 很难呐、啊。 就是要学习啊，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很难，就是早一点学会拒绝别人，就早一点对你的人生有帮助的，好不好？ 嗯，好，谢谢， 拜拜， 拜 拜。 我去买一瓶咳嗽糖浆给你吃吧。 好啊，现在吗？ 现在要，那也要，哎， 哪里有咳嗽糖浆？ 我不晓得屈臣氏有没有在卖咳嗽糖浆哎。 你说咳嗽糖浆是那种风热忧那种？ 反正它就是用喝的。 三只雨伞飘柳柳柳柳安， 柳安好像是感冒哎，就是感冒糖浆 哦。 你应该要喝咳嗽糖浆，给你来一点。 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嗨嗨， 我是 Sonia。 Hey Sonia， Sonia 你好啊。 嗯，那个，我明天要去看球赛。 什么球赛？ 也不是说明天了，已经看很久了。就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在看高中的篮球赛。 莫非？ 就是 HBL 哦， 今天是不是有个大新闻啊？ 我说严家华， 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耳边好像很多人在议论纷纷，然后说 对 什么事什么事，然后就有人说连这都要签，我就听到那个再要签，然后说 严家华他那个先读啊。 那严家华是谁？ 严家华是 HBL 台啤的总教练， 以前台啤的总教练， 现在也是， 现在是哦。 就是因为有那个周俊山，就可能会做一些就是上执行教练的动作这样。对，然后他已经就是，而且他还不是签 SBL， 好像听说是签 琼斯杯 ，Jones Cup。 对，然后就他已经辞去了那个、就是总教练的职位了。对，可是我没有很，我从以前，因为我刚刚有说嘛，就是其实我很少在 follow。台湾高中的篮球赛是这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开始有在看，就是台湾高中篮球赛。那至于台湾的篮球，就是 SBL， 我也只有就是在十年前有在看。然后那时候的我就是我那时候都是看 NBA 比较多，其实。然后我会说我会想就是去看篮球的原因，因为我发现到。高中生打篮球有一种跟成人打篮球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就如果看成人打篮球，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你要看整体的东西。就是你要看他们的表现，整个队的默契等等的。可是我觉得看高中生篮球，就是要看很细节的东西。虽然他们很常失误。就像现在，就是呼声很高的，就是松山高中的那个高国豪。他真的很稳，就是基本上他球只要在他手上没有就是 loss 掉的，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很强。而且，因为我都会看 PTT 嘛，所以最近 PTT 讨论他，就会讨论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就是让他 守他吗？ 就是到底要怎么降低他的那个 破坏力， 降低他的得分，对，降低他的得分，然后。下面就是可能就会有很多就是就是一些乡民就会讨论啊什么的，但是有些就很鸟，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其实我去看 HBL 并不是就要去支持那种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能人啊，或者是什么南山啊、高院啊或松山，这种很强很强的队。我是去看在竹东的一间学校叫做东泰。因为为什么会去看的原因是因为当然也是因为何先生的关系啦，那就是因为何先生以前是打 HBL 的，然后他是打就是以前是屏东高中的，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教练就是可能就是高滨国柱，他就是很照顾的何先生，然后我去看这支球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对高中就是的篮球比赛有一种改观，就觉得说虽然他们很容易失误，虽然他们技术没有很成熟，可是他们有一种很想要拼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周边也有很多那种打篮球的朋友，那尤其是打联赛这种的， 就可能会说，哦，你这场表现真的很烂，你怎么打成这个样子？然后可能他就会回说，哦，没关系啦，反正还有这么多场。 嗯， 就是他们就是这种心态。可是高中生打球就是不行，我就是要赢。 嗯， 就是算了，没关系，我撞个头破血流，我也是要赢。 嗯， 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嗯，有的时候或许我们已经就出社会了，那嗯。可能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说，很容易就放弃。但是就是有一种人生观的感觉，如果你把这样子的态度放在一个你很想要去争取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啊，其实不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而是你想不想去做。如果你够想要的话，基本上你自然而然就会有那种很强的斗志。所以就是。虽然东泰高中这次从来没有打进去，就是前八强，这是第一次。 嗯， 那可是我觉得他们，虽然他们现在让我觉得好像情况不是这么妙，但是我觉得也就是有打开他们的，就是有突破啦。我觉得有突破， 嗯， 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如果而且现在好像高中生、大学生还在放寒假吧？ 嗯。 对，就是如果大家想其实去看球赛的话，就可以去新庄去看，而且现在是不用钱的， 嗯哼， 免费， 嗯， 对，嗯，就是想分享。 好的，感谢你 ，Sonia。 OK， 拜拜。 啊，对对对对，等一下 ，Hello， 马克，你要就是多多保重， 谢谢你， 拜拜， 拜拜。对啊，看 HBL 的高中生打球，他们就像没有明天一样。他们的确也是，苦练了三年， 嗯， 或者说，他们从小开始打，可能从国小开始打球，然后国中的 JHBL， 然后到了高中，可能就从小他们就很梦想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嗯， 然后也许高一的时候，因为还是菜鸟，没办法上场。 嗯， 然后高二的时候，可能就是球队的战绩原因，或是就是还是有比自己厉害的学长，也没办法站上先发。 嗯， 好不容易练到了高三，他终于有上场的机会，他就只有这个时候，那是 发挥百分百的 power。 对，那是属于他的战场的时候。 嗯， 对啊，所以让真的是没明天的打，然后就很拼，很拼，很拼。不过最近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篮球的人的话，在 YouTube 上面应该会看到一个很夸张，就是在美国最近有几个高中生，风头很健， 嗯， 就是他也是可以做 logo shot， 也是可以在很远的地方投进三分球， 嗯， 身材并不怎么出色，但是他的就是什么柔软度啊，协调度很好， 嗯， 然后一场球呢都可以就是狂飙个很多很多分数， 嗯， 在最近呢，他拿了一场92分的比赛。 他单人吗？ 他自己一个人拿了92分，在第四节就拿了41分。 什么？ 对，然后看这一场比赛呢，就是有人全程录嘛， 嗯， 所以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奇怪，就是同样都是高中球赛， 嗯， 就是在美国高中球赛啊，台湾是 HBL， 可你就会觉得欸，那个感觉差很多欸，就是美国高中生他们打球是很流畅的，他们的那个策略很少粘球的，很少甚至运球。 粘球是什么？ 就是你拿到球，你第一时间不会想要下球，你不会想要运球。 嗯， 对，你第一时间可能跟战术有关系，你第一时间就是传球，然后甚至呢， 嗯， 就是他为什么可以拿这么多分，是因为他几乎不很多球他不回防。 嗯， 他就是站在他攻击区，所以等对手得了以后，然后他们一发球马上就长传前场， 嗯， 马上就长传前场，就等于一直快攻，一直快攻，一直快攻，一直快攻， 嗯， 所以打了一场比分超级高，就是我们的 HBO 打可能有时候会比如六十几分上下， 嗯， 比如69-67， 嗯， 或是55-48这种， 嗯， 他们那场比赛打了140多-120几吧， 好多， 哦，很夸张欸，对啊。 嗯，所以他会是明日之星吗？ 不知道会是明日之星，还是就是他的能量其实就在这个层级。因为你知道，其实每一个层级越打越上去，都是会有更多更多的 困难嘛，嗯，所以有时候可能你在你这个层级发光发热的时候，可是你上到上一个层级不一定会是这么的厉害。 嗯哼， 就像你是国小的第一名的时候，你可能进到了建中，你发现天哪，我怎么努力都还是最后一名，嗯，的那种感觉。02-2363-995，嗨，你好， 嗨， 嗨， 你是谁？ 马克玛丽。 嗨，你好，你 我是小琴。 小琴你好，怎么那么兴奋啊？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旁边是有人在笑吗？ 新单场，啊，我弟 弟弟痴痴的笑。 对啊，冷静冷静，乖，跟玛丽讲一下话。 玛丽怎么泡？ 什么我泡什么？ 你怎么？ 我弟说玛丽怎么变胖了？ 他有看到我 在综艺《三国志》上面。 哦，电视。 可是 综艺《 三国志》我没什么，我体重没什么改变啊。 对啊，是电视啊。那你们要讲什么啦？ 没有啊，就是半夜无聊打进来。 你们两个都在放寒假吗？ 对啊， 对啊。 姐姐几岁？弟弟几岁？ 我13。 姐姐13岁， 那你弟咧？ 弟弟11。 那你们两个是哦，感情好的哎。姐姐会照顾弟弟吗？ 会。 哎，弟弟没讲话哦。 这时候就不打枪。 这个时候他就不打枪哦。哎呦。 所以你们现在都还在放假？ 对啊，下礼拜一才开学。 你们白天都在干嘛？ 在看电视。 现在有什么好看的啊？ 电视 我真的看就是看不下去，好难看哦。 就随便转呢。 综艺三国志只有周末才有啊，平日白天我们在看什么？ 我还去 YouTube 转。平日就有时候看韩剧， 一直去 YouTube 看。 你弟的声音怎么越来越哑啦？他在后面老了20岁吧？ 没有，他声音本来就很哑。 啊，在 YouTube 看什么啊，弟弟？ 随便看啊，综艺三国志， 一直综艺三国志。你们真的很爱综艺， 超爱的，他超爱看的， 有这么喜欢？ 嗯， 他说他超喜欢玛丽姐姐。 哇，吴玛丽，你魅力延伸到11岁，哎， 这离谱了吧？ 哇，那弟弟长大以后想要娶玛丽姐姐吗？ 不会， 他应该都 不要， 他不想要娶个胖子。 哦。好吧，两位。 那玛丽姐姐太矮了。 你弟几公分？ 弟弟140而已。 11岁140是平均值吗？是差不多吗？ 差不多吧。 那差不多啊。 差不多，差不多。 嗯。 欸，那爸妈妈都不会管你们这么晚睡哦？ 没有，我们偷偷打电话。 哇，那你们讲得蛮大声 的。对啊，你们半夜很兴奋耶。你们睡同一间房间吗？ 嗯，目前。 然后两张床， 对啊。 什么时候会分房？ 嗯，就是因为这几天奶奶来我们家， 哦， 所以暂时。 所以本来你们都有各自房间的。 对啊。 那你们都有各自的手机吗？ 没，我们两个用一台。 哦，那谁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谁决定什么时候谁用？ 就电话用而已， 就只有打电话。 你们要打给谁？ 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就打给爸爸妈妈而已。 嗯，就怕你们走丢这样子。 嗯， 所以里面没有装 LINE 或什么。 有啊， 那 LINE 是谁的？ 都会偷用。 可是一台手机不能只能用一个 LINE 吗？ 对啊。 所以你们两个连 LINE 都共用吗？ 嗯， 好没隐私哦。好耻哦。好，那我跟朋友传什么的不就都看到了？ 所以就很少跟别人传啊。弟弟比较会跟同学聊天 啊，我就不太会。 弟弟跟同学还有什么好聊的？ 你跟同学有什么好聊的？ 打屁， 垃圾， 打傻屁。 小四有屁好打吗？ 小五， 哦，小五， 小五。哇，你们都在讲什么？ 就讲一些有的没的。嗯， 就一直传贴图啊。 嗯， 那你们会买贴图吗？ 不会，都是玩游戏然后送的。 好哦。 那祝你们最后的几天寒假快乐咯。 谢谢马克，保重身体。 谢谢你啊，拜拜 拜拜 拜拜。 之内让人想要 Shiny 姚艺琴， 我不也别忘你，就别让我揪心，算我怕你心里情绪加成精，我不也别忘你，就不跟你有气，别再问着看我该怎么办 baby。 玩笑话全都 If you want me， 二十岁纯白系美少女降临 ，Shiny 姚艺琴，首张专辑《Getting Stronger》渐强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郑同学高二， 以前念书课本上画满了荧光笔，花一小时只背一小段，回头看还是没有重点。在普林斯顿学到有条理的思考和清晰的逻辑，一下子就抓到重点。过了很久在复习的时候，就像刚刚念完一样印象深刻，这种清楚知道自己在念什么的感觉真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是台大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执行长谭汉儒。长青企业的治理与家族接班是台湾企业最重视的管理议题。台大长青企业治理与传承领袖班由台大、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经济大学顶尖师资在日本授课，同时参访日本百年、千年长青企业，与企业高层面对面交流。 企业永续经营的最佳选择，请洽台大管理学院3366-1729。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大家好，我是谷谷。 好像越来越冷欸。 对啊，怎么会这样？我觉得好冷哦。 这跟明天过后有什么两样？我们就在图书馆里面， 你会慢慢冻死哦。 对。哦，可在外面还好吗？ 1:01，0223639955。哎，不可能，就是 真的越来越冷，我没有开玩笑。 对，可是不可能，外面的气温影响到里面，一定就是空调的问题吧？ 哪有？我们的录音间真的会因为外面的温度而改变欸。 会哦，会哦。 会啊。 你说外面是外面天气哦？ 对啊，我觉得有。 啊，怎么可能？ 真的啦。 那我们要屋顶跟墙壁干嘛？不能挡风遮雨。 它就只是屋顶跟墙壁，它可以达到 50% 的功效，但是有50还是会攻进来。 0223639955，一点钟过后，嗨，你好哦。夜深了。 马赛玛丽。 哎呦，天 哪，那么冷，你赶快回家 啦。你还在外面。 没有，我出来买饮料啊。 还要管你点啥？ 啊？ 那么冷，你喝什么？ 喝那个绿茶。马克，你感冒还没有好哦。 这也不是感冒，就是咳咳嗽这样子。 我跟你讲，你喝一点那个温的那个开水有没有？ 嘿。 加一点盐吧。 好。 漱漱口这样子，你先漱漱口这样子，它可以消除你口中的那个细菌。 好， 知道吗？ 我知道。 哎，那你，我前天好像有听到你说你要开补习班啊？ 没有，我没有要开了，没有，没有这回事。 你可以用兼差的吗？ 我用兼差什么意思？不要开啊？ 可以用兼差的、啊， 可以用兼差的，兼差的还比较有弹性的，因为你做 DJ 啊，那你时间可以自己调整啊。 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开了不要开了，不行不行不行， 太累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不行、 欸、 不行。 中国的情人节什么时候啊？ 七夕啊。 嗯， 七夕就是农历七月七号咯。 不是啊，过年啊。 过年？ 对啊， 过年怎么会有情人节？ Mickey 太冷了吧， 冷到脑子冻大了哦。 对呀、啊。 没有啦， 你想想看，你刚刚到底在说什么？ 夕阳情人节， 我今天下午有听 又转移话题， 你又在唱歌了， 你又转移话题。好啦，买完绿茶赶快回家，太冷了。 不会啊，我穿得很暖和哎。 你穿几件？ 我穿两件长袖的，一件外套， 太少了。 有好少，有戴毛帽吗？ 然后有戴帽，有戴帽子。 那你毛帽是什么颜色的？ 暗红色的。 那你外套什么颜色的？ 豆沙色的。 豆沙色。 嗯，对，他那个是我妹妹的男朋友买给他穿的啊。那他不要穿那个，我妹妹她说她不喜欢穿那个厚厚的那个外套，就丢给我穿。我刚开始我也不喜欢呐、啊，啊，后来穿很暖和啊，所以我就穿啊。 哦，好哦， 免费的一件呐、啊，人家买来的，不穿白不穿呐、啊，对不对？ 对，没错。 不要，反正年纪都那么大了，也不要穿的花花绿绿的， 嗯、 跟一个老妖怪一样。 嗯，好， 对不对？ 对， 玛丽， 哟。 你要穿厚一点哦，不要像那个， 不要像 Mickey 一样穿那么少。 他说不要像我一样会感冒。 哦， 对， 搞错方向了，谢谢你 Miki， 晚安。 晚安。 晚安，拜拜。 看你这么快乐，这首歌剩下的时间都给你。 没有办法啦，不行。 可以。 我们电台呢最会塞衣服的人就是夜光奶奶。 嗯，你说塞衣服是什么意思？ 就是会穿，因为 把衣服塞进去。 就是有的人很擅长穿很多件，哦、像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穿。 五件在身上， 对，五件怎么穿？四件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极限的件数了、嗯，然后更不用说下半身，但他可能可以穿到三件， 三件裤子， 裤就是丝袜、裤子再加外裤。然后他今天好像穿了， 他非常非常的怕冷， 对他很怕冷。然后他今天穿了发热衣，再穿一件卫生衣，再穿一件。不知道什么，然后穿了一个件什么，然后穿了一双内搭裤，又穿了一件裤子，他就一个人默默在办公室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还有戴毛帽。 嗯。 后来我们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然后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想说，哎，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冷？他说，哦，因为我刚在办公室真的太热了，嗯、就是一个人默默在办公室，全身都要休开，然后不敢讲，因为自己穿太多这样，然后整个人都在流汗。 对呀、啊，你看穿这么多的话。他其实应该只需要一件很保暖的大外套吧。 可是因为他太怕冷了，他就说这个下半身不管我穿多少，我都觉得有风会进来。 嗯， 所以他就是穿袜子、穿裤子，他就觉得都还是挡不了风，他就会想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他很厉害。 哦，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嗨嗨，你好，没有电话了。 我记得昨天不是迪娜说要打他进来吗？都骗人，还是我误会他的意思了？ 迪娜昨天为什么要打？ 他就只有说你们明天做现场吗？ 哦，还是他只是想要决定要不要听节目这样子？ 怎么这样？ 嗨，你好。 Hello， 终于打电话进来。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糖果。 嗨，糖果。 这两天电话好难打。 现在真的不难打。 今天比昨天好打一些。 嗯。 好，糖果要跟我们说什么？ 哎，我想问你们两个，你们会修剪鼻毛吗？ 会啊。 说到这个，我觉得很惊人呢。 怎样？ 因为我自以为我很了解我的姐妹们， 嗯， 就她们居然有在剪鼻毛， 你没有？ 没有啊，我以为我们会分享所有的事情，因为那一次出游我们出去玩，然后我就要剪东西，嗯、我就一直找不到，我说：“哎、欸，你有剪刀借我？”然后他就说：“你干嘛拿我的鼻毛剪？”我就说：“这是鼻毛剪， 嗯， 你干嘛用鼻毛剪？”然后他们就是用一副大惊小怪说。 当然要剪鼻毛啊！ 修鼻毛啊！ 嗯， 我的人生错过了修鼻毛这件事情。 那 因为我刚才在剪鼻毛， 嗯， 然后我觉得鼻毛超重要的，因为一个人不管他再帅或者再漂亮，他鼻毛露出来真的会扣很多分。 对啊，是啊。 所以你有被别人说过，哎、欸，糖果，你的鼻毛露出来了？ 我是不至于，可是尤其是有时候你擤鼻涕有没有，或者是你刚才清鼻孔、嗯，那个鼻毛可能它就会跑。 他就嗯， 所以我每一次我只要清完之后，我就会特别再去看一下。 嗯， 可是清完鼻孔不是很多鼻毛会跟着掉出来吗？ 可是有一些， 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把它塞进去。 但没有，但是应该就是要把多出来的剪掉啦，对啊，只是在外面可能没有办法。 嗯，所以就要把它塞进去。而且有时候朋友鼻毛露出来，你会很尴尬，因为你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讲，尤其是异性。 嗯， 对啊。 如果炸一团，炸一团的， 炸一团， 很多人就是完全不修的、啊， 炸一根也很尴尬、啊。 一团呢、欸？ 很多人是炸一团的、啊，很多人是炸一团的、欸，很多。 你有在我们店来看过？我们有同事炸一团出来在跟你讲话， 在 D 电台比较可能只有一个人。 几个字？ 两个字，两个字 两个字。 你现在要猜，不是全部人都知道？ 不是，我相信哎，因为真的会在意的人，他就不会；可是不会在意的人，他真的很常插出来。 对啊。 那如果你不修他，他会冲出来吗？你确定他是会冲出来的？ 我吗？ 对啊，唐果， 我觉得就不要有这个机会了啦，就是还是闲下比较。而且我很害怕别人会一直盯着我鼻子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鼻毛露出来。好，这是题外话，我想就是跟点友讲一下，就是要注意一下，有时候要去修剪一下比较好。 好， 那马克，如果是说你朋友露出来的话，你会跟他讲吗？ 哦，好像是要看，对，要看交情跟看就是他的接受程度。欸，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很能接受的人，我就会说欸，你鼻毛喷出来了。 好，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最近让我很难受，香菇。嗯，对。 什么？ 就是我就是去年11月的时候有暧昧一个对象，一个男生。嗯。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过年初四的时候我们两个有约会，嗯，然后就在那一天约会之后，他就完全赖都不读 不 回， 不读不回， 没有，连读都没有读。然后呢，脸书在之前约会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就给我那个就是解除朋友关系，对。然后就是初四的时候，就是后来赖就是也不读不回，然后。原本脸书不是说你搜寻他的名字你还是可以看到他的版吗？ 对啊。 到前几天我发现我现在是连搜寻他的名字我都看不到他的版。 是人可以封锁人家吗？可以这样吗？ 对，就是黑名单。 黑名单，我是完全找也找不到他哦。 对，我现在是连，因为我们之前有就是讯息，我现在是连点讯息他的头像进去都是没有东西。 你是有偷他钱吗？他有必要做到这样？ 那你们在初四， 所以我就很难过啊。 你们在初四之前有实体约会过吗？ 有都有。 这约会是多频率多长？ 频率哦，就是周末，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然后就周末可能不是每个礼拜啦，可能一两个礼拜这样子。 一两个礼拜其实蛮长的， 所以你说在初四见面前， 啊， 他的脸书已经跟你不是朋友了吗？ 对。 那你没有在初四的时候问他，还是你问不出口？ 没有，因为其实那是第二次，那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去看电影，然后我途中我就去上洗手间，然后后来就是在外面，我想说电影快结束了，我想说那我就不要再进去，我就在外面等他。然后他就以为说我先走了。然后就后来就回家之后，我就发现哎，脸书就看不到了。 什么？所以电影那一天你们就各自分开回去哦？ 对，因为我回去，我在进去的时候，他哎就找不到他，就说他先回去了。那我说哦，那我就跟他解释说没有我刚刚的发生的状况。 你发生什么状况？你发生什么状况？ 就是说我先去上洗手间，可是我觉得电影快结束了，我想说那我就不要再进去了，我就在外面等他。 但没有遇到。 对，然后他就以为我先走了，他也先走了。 这个蛮值得， 这个好怪哦。 这个误会很值得误会啊。 对啊，可是我后来我们就和好啊，因为就好啊，我就跟他解释啊，就没事了。然后我就装傻说哦，可能是我脸书，我帮你，我觉得我不小心按到了，我就把它夹回来，然后我们两个就没事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吧，然后他又给我就是 unfriend，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也是就想说算了。 但你们还是持续的一两周约会？ 对，还是有联系这样子。 有持续的约会，但是你们的 Facebook 就是不再是朋友，但你也就不去过问。 我不去过问啊，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关系啊。对，然后我只是现在我没有想到，现在是连看都没办法看。 可是你们见面的时候都还是很正常，还是会开开心心。 对。咦？然后只是因为那一天就看完电影，然后 他就说那等一下呢，我就说哦没有，因为我的朋友就是初次他们一直就是约要聚会，已经约了一整天，然后他们一直在等我。我说那我过去找他们打个招呼，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一起去。 嗯， 他说哦那不，他就说他不要好了。 嗯， 他说他因为他最近有开一间店，他就说他先去找他朋友，因为现在开店也很忙。 嗯， 我说 OK 啊，好啊，那晚一点再联系。 嗯， 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还就是后面他还赖我，就说 sorry， 因为他最近比较忙。我说 OK 好，然后就这样子啊。那后面我就跟他讲话，然后就也他就 他彻底消失了。 对， 太酷了。 那你们是有可能会有比如说共同朋友聚会再见到彼此的机会吗？ 没有，因为是网络认识的。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但是就没有什么机会。欸，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对啊，我就是想说我想问一下马车为什么会就是会这样。 为什么啊？ 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交女朋友啦。 哦，可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蛮自恋的吧。 你说他蛮自恋的。哦， 对， 就 是可是自恋跟 他自恋跟他交女朋友也不冲突啊。 对啊，就是， 对，然后可能他就觉得说他已经就是他觉得可能很多女生都喜欢他，然后他就觉得说就是已经难得，就是，你懂吗？ 我 不懂。可是很自恋的人怎么会想要把别人封锁成这个样子？他不是 他可能就觉 得 说 我没有 疯狂的爱上他。 嗯，有可能啊，就是你没有把我捧上天。 哼， 对， 你没有好好的。 但是他自恋的程度不是我乱讲，就是他会传他的自拍照给我。 嗯， 那你是喜欢这样的人吗？ 我是觉得说就是当朋友慢慢来，因为我觉得他个性也是还 OK 啊，还蛮好相处的。 嗯， 对啊，我只是觉得有必要吗？ 嗯， 因为多一个暧昧对象也蛮好的啊。 但你又嫌他自恋。 不是，我是说对于他啦， 多一个暧昧对象，也许， 对啊，就是也没有什么坏处啊。 你们大人的世界好复杂哦。 怎么会？那对你来说呢？就是这个暧昧对象，你们平常是会甜言蜜语的吗？ 他会跟我讲一些那种，就是比较那种话， 性暗示。 不是那一种， 哪一种 啊？很想抱着你睡觉啊， 想抱着你睡覺， 然后有没有想我啊？对， 那你都怎么回？ 我就会说你觉得呢？ 哦， 对啊，然后他就会说你没有啊，他就說 瞬间从100度变0度。 对 啊， 嗯， 那真正的高手在对方问说有想我吗？高手会回什么？ 高手要回什么？ 嗯，就是不给你一个明确答案， 就让对方心 痒到不行，痒到要炸了。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就是说故意，就是一直跟他就是 玩游戏。嗯， 对，我没有，我就是一直都是，就是他问什么，我都是说，都是就是像一般朋友这样子，然后只是慢慢在加温，我并没有。就是在玩弄他， 嗯， 我觉得说为什么他的反应会这么大？ 那可能他真的交女朋友啦，交女朋友就是断绝所有的那个 暧昧关系，全部断绝。 可是有必要连那个黑名单吗？ 他怕有一天你突然要传手被他现任看到怎么办？ 或是他可能觉得，因为他没有， 可是看到又怎么样？对啊，我也没关系啊。 不是，他不能知道你会不会没关系啊。他不会知道你会不会没关系，所以他就干脆就先不要让你看到，就是从此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人吧，免得如果某一天你突然看到以后，然后你觉得我玩弄了你，然后我骗了你，你怎么可以这样突然跟别人在一起，然后你要找我报复什么有的没有的，太可怕了，我先把你封锁掉好了。 或是他本来的目的他就是想要交一个女朋友，然后他现在交到了，那其他就是 都不重要了， 没有用啊， 一切都不重要了。 也有可能啦，对啊，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经历就还蛮妙的。 嗯， 然后经过这几天，我也觉得就啊都 OK 啦，就是这样。嗯， 而且我还其实还蛮喜欢那个厂商讲的一句话。 什么？ 他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你急不得啊。 嗯 嗯，对啊，就像云如果被就是云如果挡住了太阳，你也没办法，你也只能等风吹走了，那个太阳才会出现。所以就顺其。你记得吗，玛丽？强强有讲过，你记得吗？ 强强哦， 对啊。 你说吴仲强吗？ 对，吴仲强。 是哦。 他在算塔罗的时候 啦，云如果被太阳挡住了，你也不能怎 么办。不是，云如果遮住了太阳， 云如果遮住了太阳， 你也没有办法啊，你只能等风吹啊，把那个云吹散。 吹呀、 啊！我的骄傲和放纵。 所以那个是对你当头棒喝吗？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句话还蛮 受用， 就是挺，就是就是。就是淡淡的看就好了，对，嗯， 好啦，就淡淡的看啦。那这些都是过去，都是一缕青烟罢了， 都是你人生中的养分。 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其实他们都说感冒多喝水啊， 嗯嗯， 好像我之前有看过一则，他说有个医生说，其实多喝水好像也不好、欸， 嗯， 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我只知道，就反正就是不能喝过量， 喝太多不好啊。我知道， 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嗯，好，今天的报告结束了， 晚安了，糖果。 好，拜拜， 拜 拜。Bye。 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 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全美告示牌排行亚军，收录《天生歌姬》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环球勇敢起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朱砂满天的时代，我们都需要自备太阳。 就自己准备太阳吧。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好歌不断，再推荐自备太阳，给你满满的正面能量，起初娱乐。 我是邰正宵。 就爱电影 UFO 1:27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青春期5430223639955 2363995。 You miss me? I miss all of y'all. All y'all girls standing together like that, I can't take it. 昨天没讲的那个话题吗？ 讲吗？想说讲别的、欸， 好啊。 那你们不想听真仙的攻略法？ 攻略法，我想听啊。 真的吗？ 真的啊。 好，因为我 有一阵子很常吃真仙， 嗯， 然后就是我个人有一个就是对刺有比较有癖好，就是想要吃比较新鲜，就对，因为生鱼片嘛，一定要吃新鲜的， 是， 所以就发展出一个攻略法了。 嗯， 第一个，你一定要在大约11点，就是他早上开门。如果假设你吃中午哦、 嗯， 因为晚上有另外一个攻略法，那我们先讲中午。 嗯， 假设你是中午，你一定要11点，大约45分的时候去。 不能一开门去， 不可以，一开门是11点， 嗯， 可是11点去你都没有东西， 嗯， 所以你光是等他做你就觉得很不耐烦。 哦， 对，你要11点40，为什么要11点40？如果12点去上班族就来了， 嗯， 那你就GG了， 嗯， 对，就是他就，那如果你11点40你可以点你要的，这是第一点，嗯，然后他第一个上去都是新鲜的， 嗯， 所以你想拿什么就拿，而且你可以 order， 而且你 order 的时候呢，他就是他会比较会愿意帮你做一些真到你面前， 嗯， 如果人一多他就不想理你了， 嗯， 你就要慢慢等他转这样子， 嗯， 然后第二个挑的位置非常重要， 嗯， 就是说你一定要坐在出菜口， 嗯， 对，你不能坐在出菜最尾端， 嗯， 现在就算你点了哦，如果你坐在出菜的最尾端你都拿不到， 嗯， 对，假如说上面没有尾鱼，然后你点了，可是他可能顶多上3-4盘，那这种热门的一下子，哎，到尾端你就拿不到，你又再点一次， 好夸张，只是讲几句而已， 啊，怎么了？ 他说想吃了， 真的哈，哦，对不对？ 嗯。 然后第二个再来就是说，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因为他们有热水嘛， 嗯， 我会建议你一定要用热水去洗那个筷子， 嗯， 然后再擦过一次，嗯，因为他们为什么那么黑色的呢？可以想一下，啊，你吃生鱼片，我建议就是还是要清洁，不然很容易肚子痛， 嗯。 然后再来呢，你就是很多人吃法都是错的， 嗯， 就很多人都是我大部分都是导游，然后跟那个瓦萨米就是和在一起， 嗯嗯嗯， 这是错的， 嗯， 其实呢，好的吃法是你把酱油分开， 嗯， 跟瓦萨米分开，然后假设我们今天出了鱼， 嗯， 那你应该要沾一点点的瓦萨米放在你的尾鱼上肉上面， 嗯。 然后用倒，就是酱油用倒的，你不要先倒到盘子里，你就直接用那个罐子倒到肉上面，一点点就好了， 嗯， 这样吃，也就是说不要让醋饭沾到肉跟瓦萨比， 嗯， 对，其实日本人是这样吃的， 嗯， 而且你这样吃的时候你会比较就是不会破坏就是醋饭的味道， 嗯， 然后呢会吃出让鲜味留在你的食材上， 嗯， 你比较能吃出食材的鲜味， 嗯， 对，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 嗯， 对，然后比较值得吃的，最值得吃的就是它的那个鲑鱼， 嗯， 对，那尾鱼就不推荐，嗯，然后有隐藏菜单， 隐藏菜单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比较敢吃生，我很推荐就是生小卷， 哦， 不是花枝哦，生小卷超好吃， 我不敢， 生小卷， 对，那它没有在菜单上，它有时候会出现，有时候没有，因为常会缺货， 嗯嗯嗯， 对，很全，然后晚上有一个推荐的是。它是尾鱼， 嗯， 然后上面会就是会烧，可是烧很不是那种半烧的，不是炙烧，是烧到很熟的， 嗯， 半生熟的，那它的油脂会非常多， 嗯， 那个是晚上才会出现的，那它中午不会给，嗯，它叫什么？我不知道它名称，因为它在 menu 上也没有，欸， 那你不是说不推尾鱼吗？ 哦，不，不是啊，哎，哦 ，sorry， 晚上那是鲑鱼去烧的，不是尾鱼，哦，对对对对，不推尾鱼。不推尾就是鲑鱼去烧的，然后呢，还有，哎，刚才还要讲一个重点，我忘了， 嗯， 好啦，大概是这一些，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吃到比较新鲜的生鲜。那我坦白讲，它比某一个新开的寿司，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 quality 好一点，欸， 还有新开的， 哦？有啊，很有名的啊。 哪一个有转蛋那个， 哦？嘿，对哦，厉害哦。有转蛋那个啊，转蛋那个就是好是样式多， 转，嗯，蛋那个蒸蛋我告诉你哦不得了，是茶碗蒸 转蛋，我记得它的炸鸡好像很好吃， 我觉得它是好玩又好 不是啊， 样式多， 你为了转那个就是有点烦， 它比较贵啦，嗯， 对，它比较贵， 大概2倍吧， 没有它40啦， 不是啊，我说就整体吃下来，我会，哦，吃下来会比蒸鲜就是， 对，而且它样式多，你很容易一直拿， 对啊，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一直拿，然后正常我们吃到蒸鲜2倍是差不多的， 嗯哼， 但是它很有趣，然后我在日本也会常去，可是日本的会更新鲜， 嗯 嗯， 对，然后日本其实算起来是台币那一盘，你现在算起来大概20，才30左右而已， 嗯， 所以就是跟蒸鲜价格一样，好，这个是第一点。那我可以问一下我今天要讲的吗？ 请说。 真的齁，哦，就是我讲，我以前有打电话讲过我以前打工，小时候打工的经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在哪里打工？ 就是很小很童工啊，然后我这工作啊，你知道 吗？ 哦， 记得很久以前我打电话进来过。 记得了，想起来了。 很久哦，然后还有捡槟榔啊。 嗯，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刚刚讲到很冷嘛。 然后我想到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刚刚就是有一个人说他很，就是哎，刚刚是说那个夜光奶奶很怕冷嘛， 对。 然后我个人也超怕冷，可是我很怕冷，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影响，就是有那个你知道，就是那种小时候不好的记忆，就比方说像这种天气哦，然后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它就是大 不够暖。 不够暖倒是其次，大能舍不得用，因为我们舍不得用自来水， 嗯， 所以在乡下几乎基本上都是用地下水， 嗯，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这种天气一样就要洗衣服啊， 嗯， 所以我们是要用地下水洗衣服，那就算了，因为地下只有户外有， 嗯， 所以你在户外晚上的时候要洗衣服， 嗯， 对，然后你洗完之后你整个人就是冰的， 嗯， 就是很冰的那一种，然后所以从小因为这样，因为每天都要这样。所以从小因为让你会很怕冷，就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暖对我来讲是很难得的。 嗯， 对，然后你会很怕很怕冷这样子。 嗯，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小时候还有个什么影响，比方说，我长大可能很喜欢喝汽水， 因为小时候那是奢侈品嘛。 对，所以长大一个补偿作用，你知道吗？ 嗯， 就是会有某种就是对啊，会有补偿作用然后就会变得很喜欢喝汽水。那我老婆就问我怎么那么喜欢喝汽水。我就会跟他讲这个缘由， 他就会哭着让你喝， 就 也不会啦， 喝到糖尿病我也给你喝。 没有，对我来讲，现在就是一个回忆啊。可是他不会讲什么这样，他就不会阻止你啊。 嗯， 对，就是都不用哭的啊。就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回忆。还有就是小时候还有打过一个工，就是那个你们吃的那个芭乐上面不是要包那个吗？包那个、 塑胶那个白色的 泡泡，对对对，那个保利龙类似那种东西，泡泡棉。 哼， 那你知道包那一个多少钱吗？ 半毛， 零点二块， 零点一，就是他要做两个动作，一个先把那个白色套上去，然后再把塑胶套再套上去。 嗯， 对，两个动作，一个是零，我记得是零点一， 十个才有一块钱。 对， 天哪，天哪。 所以你们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好， 然后那时候你们问我说现在怎么样，我说现在很好啦，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好， 我觉得就是有小时候那样子，所以现在过得很好这样子。 好好好， 对对对，所以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就是我觉得，而且你小时候吃苦啊，你比较不会觉得那是苦。 那是什么？ 小时候不会觉得那是，因为没有比较啊，就是你的资讯比较不发达，你知道吗？你没有，对对对，你没有机会跟别人比哦。然后我讲有趣的，好，不要讲那么苦的。就是我们那个村还有时间吗？ 有啊。 好好，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想说你最近生意比较好，就是那个我们村庄都姓同一个姓啊，比方姓王好了。 嗯。 然后呢，我们村里面就有一个小学，那小学一个班大概就是十几个人。那你点名的时候全部都是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怎么很好玩。然后如果中间比方说差一个姓陈的， 嗯， 你就知道他是从外地来的。 嗯， 对。然后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很乡下，其实只是说那个村子刚好就是全部都姓王，就是这样子。 会不会是你们忘了你们姓什么？ 健忘村啊， 有个机器会到你们头上， 但是有一个很好， 醒来你们都姓王， 村长好，是这样吗？ 嗯， 然后不是， 不 但有一个有这样会，因为有一个有趣，就是我们是同一个祖宗嘛，那个村子，所以你可能隔壁跟你同年纪，你要叫他阿祖 哦， 因为已经很多， 所以你不能爱上你的同班同学， 对，因为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是同祖宗， 上学上的好累哦。 而且你们查一下渊源，你就知道，就是小学哪会谈什么恋爱？你查一下渊源，你就知道，就是啊，那个我爸说啊，你就要叫他什么阿宙，想说嗯，他不是才大我一岁吗？为什么要叫阿宙？ 嗯， 或是我要叫比我小的，甚至比我小都有可能。 嗯， 然后他们就大人就开始那边算，你要叫他什么，那个叫他什么？但是其实我们都搞不清楚这样。 嗯， 可是就是会有一个很妙的这个状况这样子。是我小时候的那种。 那你们那个小学只有你们那一班吗？ 没有啊，就是一个年级有两班，所以我说我们那个学校其实不算小。在 一个年级两班算小啊？你说什么？ 可是那是乡下地方乡下很多很多都是一个年，你看那种偏乡，他们都是一个年级可能。 所以一个年级两班，两班就全部都姓你刚刚讲 王 都姓王， 对。 我天哪！ 啊，如果有外县市来，就会姓别的姓啊。 嗯， 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 他会变很 popular， 大家就想要跟他当朋友， 也不会。 大家都爱他，因为只能爱他。 也不会，也不会、欸。哎、欸，对，好像是这样哈。可是小学没想过这个问题、欸，哎。 但你们升到国中以后，还不是一样？大家 国中就要去外县市了，因为那个村子里面没有国中， 所以还是很偏乡的嘛。 所以他会觉得说偏乡他可以有两班很大了， 哦、偏乡中的 对 翘楚， 好 对，因为所以外县市要来我们这边读啊，他读小学他们村里面没有啊，所以他就是把他爸等于是每他可能父母亲每天早上要很早带他来到我们村里上课， 我天哪， 对，然后他就会性别的性，然后就很妙，就是 现在这个村子里面还是这么的苦吗？ 没有啦，我们村子里面的可能是乡下很节俭， 嗯， 我觉得是节俭。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是一个家大概有六七口人， 嗯， 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印象一个月哦，六七口人，你觉得一个月可以花多少钱？ 可你那个是多久以前啊？ 哎、欸，跟现在币值差不多，十年前。我现在30了嘛， 嗯， 大概20年前，可是现在币值差不多，我们薪水跟那个都没有涨啊， 对啊， 忘记了，对 啊， 币值差不多啊。 你说六个人哦， 六七个人， 七个人，一家， 对，一家一个月， 一整个月， 对，一整个月，你还水电支出吃肉什么啊，住不用，因为住是自己的。 好，等一下我想想看哦，水电， 嗯， 水，我把你们想的非常非常的节省，就是你们六七个人的家的水电费应该跟我一个人住差不多。 嗯。 那大概 六七个人洗的水、吃的、用的水要跟你差不多。 对， 嗯， 这么节省的话，那水电瓦斯加起来应该800块 一个月吗？ 对， 我是说一个月的生活费啦。 我知道， 对， 我现在算其他的，吃的吃饭比较贵一些， 嗯， 三餐都要在家，就算在家煮饭吃的话， 对，三餐都煮没有错。 食材就算买很便宜的，或是自己种的， 嗯， 哦，那交通费也没有， 没有交通费，大人的油钱几乎没有啦。 嗯， 因为都骑摩托车。 嗯，米， 嗯，米要买， 米要买， 对，因为我没有种米。 我吃米真的是不知米价哎、欸， 米价哦，米价就是一整包。 平常我在那个比如说全联或什么看到一包就是真空包装，正常那种常看到 size 一包米要多少钱？ 有从100多到便宜的也有， 你基本就是200左右啦， 就那一包就200块左右。 对，大包的话，如果没有挑很好的米的话，像我现在吃。就是我老婆最近换了一个米嘛， 嗯， 那我一吃我就说这是什么米？ 不是不好吃是不是？ 不是，是好吃 哦。 对，就是他换了一个别人提供的那种特别重的米， 嗯， 我就一直就是我对于这种东西就会变得 很敏感， 对，就是，然后每次吃就、这个东西放多久了？ 我猜5000块， 嗯，差不多哦，差不多。蛮厉害的嘛 ！App 上有人猜6000，有人猜10000， 哦， 有人猜20000，那你根本就乱猜，从20000变10000。 再怎么样支出不会超过10000块， 嗯。 然后唯一要买的，如果食物来讲，就只有鱼跟米， 嗯。 然后大部分其他都鱼跟米，然后肉鸡肉自己有， 嗯。 然后菜都种嘛，对不对？ 嗯。 然后水果也都自己种，所以不会买。所以，然后你讲的，我觉得啦，我们的水电费可能比你用的还省， 嗯， 比你一个人用还省。因为我们没有水费啊，我们水费就是喝的、 哦、 喝的跟煮的， 嗯， 对，然后没有了，因为都用地下水， 嗯， 洗澡也是用地下水、 哦、 然后我们没有什么电费啊，没有电费，8点就睡觉了，6点才要开灯嘛， 嗯， 对，然后基本上只有一台电视，小小台的，所以没有什么电费，然后没有瓦斯费， 没有瓦斯费， 烧柴的， 对，也没有、嗯，对，我们是用烧柴的。 天哪！对，现在村子里面还是这样的生活吗？ 不是不是，我们有热水炉。 嗯， 我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那现在的生活 现在没有了啦。 现在 因为老家的他们年纪大了，他们不会这样做啦。 嗯， 对啊，就老人家已经就是他们当时候是壮年嘛，照顾我们，他们现在年纪大了。 嗯， 没有道理就是在这样弄，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个节省的概念。但我的意思说，那时候烧柴是我烧啊，就是我那时候是小学3、4年级嘛， 嗯， 然后就是每天大全家人要洗的热水你要烧， 嗯， 就是说，所以你要洗一就是 煮一大用木材烧，然后煮一大锅起来。 嗯， 然后要洗澡的人怎么办？他就是去把，就是把热水倒到小盆，然后小盆再搬到厕所。哎，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越后面洗的水越冷。 对，还有一件事， 越后面的水越脏啊。 不会啦，因为没有没有，你洗完的就倒掉了。 哦， 那下一个人再去拿，自己拿新的。是越冷之外，是你顶多就拿一桶嘛，因为我不可能，我只能煮一锅啊。 嗯， 越水越少。 对，水越少。嗯，然后再者，因为大家还是会有良心哦，你后面的用，那越冷之外，就是说你用一锅，所以你要洗战斗澡，因为你如果假设现在这种天很冷， 嗯， 那你是不是只有一桶热水可以用？ 对啊， 那你要分配你的凉水跟热水的比例啊。 嗯， 对啊，那你用完就没啦，你不能叫外面的人说，哎，你再帮我拿一桶来。 嗯， 也没有得让你用啊。 嗯， 对，所以你要洗澡要洗很快。 好难想象的生活， 而且很冷。 这不是我爸妈上一辈的人在讲的吗？ 既然你家没有热水，你就从公司用一个水壶带一壶热水回去，然后再套你家的冷水洗洗看，就知道是那个感 觉了。对，就是这样。 我不想要 这样。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全身都要弄满泡泡之后一次冲干净。 我不要。我不要啊。 嗯。 好啦，这样讲完大家可能，可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应该多少会跟我经历有类似的啦。只是因为马克住在那个天龙国里面嘛。 没有啊，就是最客难的，可能有去过什么露营啊那种， 哦，三天不洗澡那种。 对，然后不然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刚好也搭上了最后一届，那时候还要洗大澡堂的时候。 哦， 对，那个时候也是班长会在外面喊说，就是那种。 那你是那种下窑式的还是说莲蓬头的？ 下窑式的，就是大澡堂啊。 你是陆军哦？ 就是传统的啊。对啊。 哇，哦，好险我是宪兵哎。欸， 嗯， 所以就是说有你就是说有个人跳进那个澡堂里面会被大家电到爆吗？ 会电到翻起来。 怎么可能跳进去？你踢笑哦。你哪有闲情逸致在搞笑？你没有闲情逸致搞笑哎。欸， 所以那个水是没有人有机会不小心把它用脏的。因为大家就一直卡出来卡出来，就是 因为你没有什么时间在里面， 你根本没有时间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啊， 你没有时间。 那时候里面捞出来的水 泡泡抹身体 是温的吗？ 都 冷的。啊， 所以是完全洗冷水。 冷的啊，对啊。 可是现在应该不会让你在冬天洗冷水吧？ 现在不会了啦。 对啊， 现在不会。 就是 我那时候入营就是故意要挑夏天的时候入营。我就很怕冬天，就是有的没有的，就是 那时候你当兵是几个月啊？十一个月哦， 一年半吧，差不多吧。 那时候会有人故意就是我泼你，你泼我吗？也 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在跟你玩啦。 哦， 玛丽想 有时候也不是玩啊，就是有时候男生你知道打架一开始的点就是。你弄到我，你泼到我什么意思呢？你泼我去，你现在泼我什么意思？你泼我什么意思呢？一直泼问，然后这就干架。 不要再看偶像剧了。外面就会有一个很机车的班长那边，什么一到四班还有三分钟倒数计时。 对， 然后大家就开始越动越快，越动越快这样。 对啊，然后现在。2分30秒， 他手上真的有码表吗？还是他凭感 觉？没有，他乱喊， 他乱喊啊，他乱喊啊。 那如果生活很悠闲的班长那边喊，不就是他会洗很久吗？还有3分钟，然后1分钟钟，还有2分半。 但是就不会派那种很悠闲的去管这一个嘛，就已经派那很机车在管这个啊。哦， 所以你管不到这个啊，你就没有了，你不是也啊？你是当排长？ 对啊。 嗯， 我刚刚在讲的是入伍训的时候啊。 哦，等你后面下部队就很爽啊。 嗯， 很爽， 不一样的爽，不一样的累。我说什么？ 那班长洗什么？ 班长洗什么？他们有莲蓬头的，啊， 就他们有自己额外的那个沐浴间这样子。 对， 嗯， 好， 感谢你眼镜哥。 对，有机会再打进来吧。其实我之前分享的时候当时又分身，我下次可能要分身了。 好 ，OK， 拜拜， 拜 拜。拜拜。